这个事情也要化解，不化解也变成障碍。啊，有智慧的，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通通帮助你成就。没有智慧的，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通通是障碍。所以学佛不能没智慧，没智慧你的烦恼习气不但不能够减少，天天在增长，错了。如果你有智慧来过日子，有智慧从事于任何工作，有智慧处事待人接物，你永远是感恩的心，永远是真诚的爱心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啊，要想有智慧，首先把我淡化，你从这做起，懂得尊重别人，敬爱别人，啊，学习还原观上的四德，随缘妙用啊！真正能学到随缘妙用，还原观上前面的三科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要以这个标准来看宇宙、看万法、看众生，从一起现二相啊，啊，就是现一正的，一也好，正也好，都有三种特性。第一个周边法界啊，因为三种现象都没有离开波动这个定律啊，全是波动产生的现象，这个波才动周边法界，法界里面一切众生通通都受到这个现实。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思想是波动的发射台啊，同时也是接收台。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他们的波动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胞一毛一尘的微点全都收到，而且一丝毫不杂乱啊！电脑要跟它相比差太远了，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？我们的机器现在有故障，我们发射出去没有故障，我们收信的这一部分有了故障，我们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有执着，是不是释放的信息我们收到了没反应？如果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，恢复清净平等觉，那一切时一切处所收到的信息完全明了，智慧明了啊，照见万法皆空啊，你确实知道它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所以虽然

先念佛不得力啊，就是古人所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。最重要的不去看别人啊，看别人错了，看自己，看到别人不要去想别人，回光返照照自己就没有啊。我们看这个念佛人说在那发脾气，马上觉悟到啊，提升自己的佛号，觉悟到我有没有这个样。那么那个发脾气的人，在我来讲说他是菩萨，他提醒我啊，他是我的善知识，他在警告我的啊。那我怎么样看他呢？不要理由看他。如果你要想怎么样看他，那你就要把他看作菩萨示现来成就我的，那是无量功德，他真的就是菩萨示现啊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嘛，啊，他对别人不是菩萨示现，他对我是菩萨示现。外面境界不是真的，啊，要绝对肯定，深信经典里面教诲，境随心转。啊，我认定他是菩萨，他真的是菩萨。啊，但是你也晓得，他那个菩萨就是这个刹那。啊，这个刹那我见到菩萨了，我见到佛了。啊，你们有这个回光返照啊，你常常见到这个境界，所以菩萨在你面前是当面错过，不认识啊。跪在什么你会认识啊，你真的学到了。像我们凡夫头一个说什么忍辱波罗蜜啊，我们心浮气躁啊，没有丝毫涵养啊。啊，能忍辱的人心清净，能清净的人心生智慧，虽有烦恼，智慧多烦恼少，那就很管用啊。啊，那我们一般人说烦恼多智慧少，烦恼大概有十分之九，智慧只有十分之一，所以不成比例，它不起作用。到什么时候才起作用？烦恼6%，智慧有4%起作用，这个警觉心呢会常常起来。如果能到烦恼跟智慧一半一半，大概往生都没问题了。智慧能超过烦恼一点啊，智慧有51%，烦恼有48%，成功了，往生净土靠得住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你能控制，不是说烦恼，烦恼常见，能控制。那念头还没起来，还没冒出来，阿弥陀佛，压下去了。啊，跟人呢？没有分别了啊，在理想下呢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放在心上啊。如果修持上下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会把每个人都看作佛，佛在发脾气时候笑我，佛在换时候也是笑我，佛的一举一动统统笑我，你就学会了。

来世他有报复，那咱们说这个六道里头生生世世不就没完没了了吗？啊，要知道双方都痛苦，何必呢？不如承受了，接受了，感恩。那不但没有怨恨，欢喜感恩，我接受了。啊，我过去对不起你的方圆报掉了，这个账了了，再还了，你说多快乐，多舒服啊！那别人欠我的钱不要了，多自在呀！我还债吗？大哥过去我借他就没还他嘛，那今天他用这个方法拉回去了，好事情还清了。古则所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这话一点都不假了啊。真正这一生能做到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，生活要学是真，要学是解，简单啊，生活苦一点好，好在哪里呢？这就世间不下六年啊，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不想离开六道啊，日子过得很辛苦，念念都想到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这个好人啊，啊，钱多了，地位高了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增长你对这个世界留恋，增长你的情执。那换句话说，也是你六道轮回的时间了，是不合算的。那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我不干这套了。念念呢，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看，佛灭度到现在3000年了。啊，3000年后的时候我才得度。为什么佛在世我没得度呢？不相信，对佛没有真度心。这3000年来生生世世种那么一点善根啊，在今天这一点善根福德起心行了啊，好好的抓住，真诚恭敬啊，求解，然后依教奉行，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到极乐世界，不等来生，我这一生就要去了，确定。我们对于修学这个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真正有把握啊，你才能得法喜充满啊，你才能有像菩萨那样的智慧那样的德行啊，来应对现前所有众生啊，没有一个不爱啊，这就是大慈大悲啊，喜欢的人应爱他，讨厌的人也爱他，跟你作对的人还是爱他，陷害你的人还是爱他，平等没有分别，这叫行菩萨道，这叫真正修行的。佛法的修学第一个目标就是超越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个梦境，不是真的。咱们做梦，做梦的时候有，梦中境界也清清楚楚，醒过来之后就找不到了。啊，轮回的现象也不如是，我们现在都在做梦，哪一天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六道找不到了，梦境。

天天在消业障，处处在消业障，时时在消业障，业障消尽了，智慧就显现。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、物缘，人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成就自己的功德，我们能不能有成就，全靠你有没有忍辱的功夫。你能忍就有成就，不能忍呢，往往稀有难逢的机会是的，那真真可惜啊！这一点要认识清楚啊！现在有很多同学说：“哎呀，某人羞辱我。”我点点头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这一生受羞辱受的太多了。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济啊，我们不是台中人，是外地来的啊，当地的同学有些对我们很好，有些看我们不顺眼的啊，找麻烦的很多，常常有啊，那你看你能不能忍呢？啊，你要不能忍，掉头就去，算了，我到别地方去了。我们跟老师学习几乎是，我对于这段事情很清楚很清楚。我在台中处得好一点同学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只要老师没有赶我走，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赶我走。为什么呢？我东西没有学到，我没有学成的时候，使用什么方法我都不会说，我能忍啊？为什么呢？金刚经上说的，一切法得成于忍啊！我如果不忍，一生气就跑掉了，哪有今天呢？啊，很多人就不行了。啊，我那个时候还找了一个出家人慧能法师，前几年往生啊，这人很聪明，我把他找到台中介绍给老师啊，在台中学经教，住了十个月住不下去了，还是干他的本行，干进去了啊，所以就不能忍就不能成就。我在那里能住谁啊，十个月就去，不容易啊！啊，人家给你羞辱一顿，你就是人，你怎么会成就？不能成就，你到这一堂来干什么？不是来让大家赞叹的，不是啊，我是来学道的，学佛法的，啊，从自己的目标。方向要认识清楚，我们才能够经得起考验。老师教讲道理，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学习，啊，对我们很好的，我们要忍。人说不生贪念，对我不好的要忍，不生嗔恚。那功夫不就是学出来的吗？啊，所以你能够想到这种，哎呀，都是好老师，都是善知识，哎，老师教我，他们成就我，没有这些人，我怎么会成就？啊，成就我的人，那个恩德跟老师教诲的恩德一样大，心情是好，什么事都没有啊，他如果我对他恭恭敬敬。啊，他批评我，我赞叹他。啊，所以一切人呢， 都很好相处啊，不要放在心上啊，受人家的气几天就消化不了的，第二个对自己身体伤害太大啊，那个亏就是大了啊，所以要学得聪明，要学得有智啊，即忍辱心生慈。 诸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应化，应你什么身得住就现什么身，这种示现用意很深啊，让我们真正学佛人不敢轻慢任何一个人啊！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在来的？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这是菩萨当中最受人敬仰的。他们示现在国清寺啊，厨房里面打杂，我现在讲做义工打杂，烧火、挑水、干这些粗活啊，以后身份铺路，大家才知道。身份没有铺路的时候，没有人瞧得起这些人，包括冯干。冯干是阿弥陀佛，冯干是专门冲米的啊，他们来做义工啊，他们来修供养啊，任何道场，古大德常讲啊，都是龙蛇混杂。你晓得哪个人什么身份啊？所以凡夫知道有这些事情，就应当生恭敬心，无论对任何一个人平等恭敬。最好呢，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一点都不吃亏啊！啊，你能做如是观呢，你就占尽便宜了，真正佛慧双修啊！啊，自己谦卑啊！你看诸佛菩萨应化都那么样的谦卑啊，我们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都要懂无明见思尘沙烦恼一品都没断，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？看看这一些佛菩萨啊，真正善知识，他们在世间给我们做的榜样。要往生净土，不是临命终时就放下了，临命终时恐怕放不下了，现在就要放下，现在就不知足啊，你可真有把握，一切随缘啊，人家要什么通通随顺的，这样好啊，彻底放下啊，为什么呢？这都是考验你 啊！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留恋，还有什么放不下？有一丝毫放不下的称职，那就是你麻烦。啊，一切随缘，什么都好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就练习什么无我啊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我想要怎样，我想要怎样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都是你临命终时的大麻烦啊，千万不要小看。为什么？无始劫来的习气啊，我学佛这么多年，常常劝别人也劝自己啊，五种见惑自己要真的搞清楚， 因为那是所有一切麻烦的根本。头一个就是执着身是我，错误的，身不是我啊！不要太注重这个身呐、啊，身是假的。古人说得好啊，借假修真。这个假身体什么用处呢？最大的用处用它来修真啊，用它来把我们妄想分别执着的习气断掉，这就对了啊。头一个不要执着身是我，第二个要把偏见放下啊。佛家讲边界，边界是对立啊，我不跟一切人对立，不跟一切事对立，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一切都随和，什么都欢喜啊，没有对立，别人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。要知道对立里面就产生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，因为你跟人对立，人跟你对立，有意无意当中结下的怨恨怨仇，那么后来遭遇的就是冤冤相报啊！你障碍他，他在你的关头的时候他来障碍你，一报还一报，这个麻烦了。我们今天学佛怎么着了？冤家要结不要结，跟我有不愉快的这些人，毁谤的人，侮辱我的人，招卖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我们都给他供一个长生路位，天天给他回向，希望他消灾啊，化解这个冤结，好事啊。可是在现前一天到晚还这个好那个怨恨，你不又在制造吗？那你消这你制造，你这个障碍怎么能断得了啊？既然要消灾，可就不能再制造了啊！那一边在消灾，求消灾解决，这一边又天天在正常去麻烦啊！所以这个是没有智慧。情见没放下啊，那怎么办？就是愚痴，对事实真相没看破，还要精进。经典两个好处，第一个好处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因为我们最切近的好处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，经上讲的都是宇宙人生真相啊，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。什么时候叫搞清楚搞明白？真放下就清楚了，还没有放下一定自己警觉到我还没搞清楚，搞清楚肯定放下。每一天牵肠挂肚的事情那么多，没放下了，没有放下，六道轮回的问题没解决，死了以后还搞六道啊，那就真错了。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什么人的心，什么人的识，自己啊，是我自己心事里头变现的，我怎么能不照顾他呢？我怎么能够不关怀他呢？这是有理的，有理了，啊，甚至于到什么？回报我的人 侮辱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我用平等的爱心呢去照顾他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在迷，我在悟啊。我如果对他还有成见的话，我也在迷，我没有觉悟啊。修行最殊胜的地方，就是人死环境。啊，人与人间的相处啊，其次人与环境的相处，这两大问题就在这两面说 啊，一个是近，一个是远。环境是近近，人是是远啊。藕益大师告诉我们了，近远无好处啊。人事环境里头，就是一切人，一切万物，没好处，也就是说什么？没有善恶，没有是非，没有邪正，它是绝对的，它不是相对的。这个道理，不是化身菩萨说不出来。这叫诸法实相，事实真相啊！那见性的人才能说出来啊。好处在于心啊，好处在自己的心啊，外头没有啊。啊，所以一切境界，人也好，物也好，啊，这个人好人，那个人坏人。这从哪里生呢？从自己心生。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为什么呢？看到我比他高，他不如我，这是轮回心。轮回心起的作用，轮回业。这就不善了啊！轮回业里头，我这一生瞧不起他，来生他瞧不起我，我这一生常常也妨害他，来生他妨害我，这叫什么？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国真通达明白了。我要把这个事情化解啊，这个冤冤相报到这一世的时候，就要画一个休止符，让他在这里就结束了，以后不再搞了啊。止于此地的时候，不能叫他止，你叫他的话永远止不住，在这里啊，这事情我明白了，我觉悟了，我不再怪你了，这事情就解决了啊。如果我常常记在心里，这个记忆是最糟糕的东西啊，不但别人呢不善的一拳记住了啊，别人善的你也记住了，都不好。为什么呢？记别人善，三善道；记别人恶，叫三恶道。无论是善恶，通通都要报应啊！记别人的善，来生遇到了，你就报他的恩；记别人不善，来生你就报他的怨。总没办法，不能解决问题啊！啊，所以他要用什么方法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啊，用佛法来讲， 阿赖耶识里面业系种子啊，就是六道轮回的种子，如何把它洗干净？净宗法门教给我们，我们用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把阿赖耶识里面业系种子通通都变成佛种子。我们求佛的智慧价值，求佛的本愿价值，求佛的威神价值，这个你晓得，可不能迷信啊！什么叫价值？佛的教诲叫价值。你真听懂，真相信了，你把它做到就是价值啊！你想入佛门来三归，觉而不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你能够念念以就真净，放下迷邪染，迷邪染就是贪嗔痴，这叫杂事啊！啊，具体的那就是戒律，你能持戒，戒是佛制定，这再佛加持，所以至少十善，五戒十戒。啊，实际是上面写，你要真正做到啊！啊，然后你的心就清净，为什么呢？不贪了吗？也不吃了吗？也不有嗔恨了吗？哎，心就清净，清净心就生智慧，智慧那就通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这叫。三宝威神加持，三宝威神是教训啊！你不要听了这些话的时候听错了意思，你就变成迷信啊！盲目去天天给佛菩萨磕头，给佛菩萨供养，以为佛菩萨会保佑你加持，这叫迷信啊！啊，完全搞错了啊！所以佛真正加持的时候，是让我们用戒律的方法了得清净心，清净心再生智慧心，然后你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才能通啊，通达明了，用这个方法行啊！啊，老师讲要用至诚。啊，用什么感呢？真诚心感，至诚是真诚到极处啊，这才能够感通啊。那由此可知，我们现在一般学佛的没有真诚心，是求什么都求了，人前福报短暂，善途苦报长久。人在六道里头，这个大乘经教里头讲的太多了，你在三善道的时间短，你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你要不相信，你自己想想，想一天，我今天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，恶念多还是善念多，自利的多还是利他的多，善恶怎么分法呢？很简单，利益众生的是善，利益自己的是恶啊！你的起心动念是为自己的多还是为别人的，你就知道，念念是自私，念念是自利，念念是损人利己，哪有不多三途道理？ 佛讲啊，三界同苦啊，脱离六道的小果阿罗汉啊，不是大的果报，小果啊，就是告诉你是你不到三途了，你不再造贪嗔痴了啊，贪嗔痴慢疑断掉了啊，那不是佛断，是真断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晓得我们修什么，就修这个。那么你还要证明，还要证立，你这是跟佛教诲呀180度的违背。那佛教你把它摆脱掉啊，摆脱掉你成就了，你还天天在争啊，你争这些东西就是正常贪嗔痴慢疑在其中啊，你对事出事法都怀疑。所以你才搞贪嗔痴慢呢，分别执着严重的在增长，在提升啊，这就错了。你不是佛的眷属，你是魔的眷属。修得再好啊，积功累德，做多少善事善行，你是阿修罗的眷属，你是罗刹的眷属。那么简单的来说，佛是清净心为宗旨啊，罗刹呢就以好胜好强啊，竞争以这个为宗旨啊，那我们要学佛，就要把这些不善的习气呀，要通通淘汰掉。啊，那么在今天的社会，你这样做法，一般人看到，你这个人没出息，阿 Q 精神。啊，我就是这个例子。啊，初学佛的时候，处处都让。总是吃亏啊，出家之后也是如此啊，所以我的朋友同学啊，认识我的人出家之后，包括物资辈的这些同学们啊，他们怎么批评我了？净空法师只会讲经，除了讲经之外他一无所能，一生都受别人摆布，都被别人控制啊，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。我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们批评的一文不值啊。那么这么多年来，慢慢的对我有了点信心啊，看出因果报应上的一桩事情，哎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吃亏有福啊！你们处处占便宜，我处处吃亏呀、啊！吃亏的人后福无穷，这现在他们看到啊，难得了，现在对我另眼相看呐、啊！啊，证明古人讲的吃亏是福。啊，你不肯吃亏，福报从哪来？啊，有些人的福报是前生修的，我前生没修福啊。我的福报是这一生修的，学佛之后修的，没学佛之前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也很好，哎，给大家做一个样板，啊。做个样子，你细细去观察。往生极乐世界，必须把这个世界放得干干净净，连这个身体都丢掉，何况身外之物？ 这个世间拉拉杂杂，随他去吧，不要再管了。啊，你才真能受得了。啊，还想管一管的时候，那就坏了，你就去不了了，又去搞六道轮回了。啊，那就铸成大错特错了。但是这些事情都在平常，天天在训练，在锻炼呢、啊。平常不锻炼，临时想放下，没那么容易。你的习气根太深了，那真放不下。啊，平常就要放下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就别认真。啊，可以有一个认真，你把所有一切人事物都看成阿弥陀佛，这个人真好。啊，一切人事物通通是阿弥陀佛，通通是大菩萨。把我们的境界慢慢改变过来，啊，把我们的菩提心引发起来，菩提心天天增长，也就是对人对事对物要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，不迷，啊，绝对不会受外面环境的干扰，不受它影响。我们这样往生才真有把握，要认真，要努力。啊，好事要做，但是这个好事障碍往生就不难做。为什么做好事有的是机会，不往生只有这一次？下一次那就不晓得到哪一世哪一劫才能遇到，这个可不能开玩笑。那是这一次这个机会呀，一定要把它牢牢抓住。上2012的语言，对我们念佛人的讲，好事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们克期取证。我什么时候往生啊？2012年12月21日。那我们在这一天之前就要练习彻底放下。那什么好事我们也不干了。我们每一天的好事就是学习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我们的好事。不跟人结怨，别人跟我结怨，我要化解。我不能让这个怨存在。啊，这个怨的存在的时候，不是对方，在自己。啊，你说叫对方化解的时候，那是永远不可能。我这里没有了，他那里就不起作用了。啊，世间法是相对的。啊，一边没有了，那一边就落空了。真正化解了。真正学到我们在世间没有一个冤家，没有一个对头。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把对立化解，啊，六道众生跟人对立，跟事对立，跟一切万物对立，啊，这个就是不善的习气种子，啊，我们要学不跟人对立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，啊，他回报我，他侮辱我，我感谢他，我在这里修忍辱波罗蜜，啊，没有他的回报，没有人的侮辱，怎么晓得自己忍辱波罗蜜有功夫的？ 功夫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。 那么这些人的事，这我们的恶人呢，我的冤亲债主啊， 是我修忍辱波罗蜜的老师，是我修忍辱波罗蜜的善知识。但不但我没怨恨，我很感激，为什么？他帮我提升啊，所以你看看问题在哪里，不就在自己一念之间吗？外面哪有问题啊？凡是把问题都送在外面的，这是凡夫。学佛的人也还把问题放在外面，别人的事情、环境的事情，自己不能成就。啊，5000年前中国老祖宗教训我们：行有不得，凡求诸己。我们念得很熟啊，但是没做到啊。这一句话跟佛、跟夏威夷初住讲的时候完全一样啊。问题碰到那里了，完全没有。外面觉得没有，问题在自己，就反求诸己啊。啊，什么样问题啊？不解决了。问题在外面是永远不能解决，这个总得要记住啊，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国际上铁纠纷啊，冲突为什么不能化解啊？我参加了几次会议，明白了，永远不能化解。为什么呢？过失都是在对方。都认为自己没错，就是永远不能化解。不但不能化解呢，冲突还会升级，麻烦大了。那有一些找麻烦的人啊，怨恨心很重的人，我们给他列上牌位上，每天给他回向啊，每天给他祈祷啊，无论他是用什么态度对我们，我们一昧沉浸对他，他这一生不能回头，来生会回头 啊。他这一生不了解我们，因为我们对他跟他一样是怨恨的。如果他了解我们，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天天给他回向，天天祈祷，他要是真知道的时候，他会生惭愧心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，所以啊，一定肯定的、坚固的，身心不移，人心不善。你要常常想到这句话，在恶的人想到人心不善，要想到是他本来是佛，坐在阿鼻地狱的众生，他本心本善。本来是佛，我们的心就平了啊！那个心平气和是大受用啊！啊，我们天天祈求的是这三宝加持啊，龙天善神拥护啊，要凭什么？要凭这个。我们心里面还有对立。还有哪些哪些是不行的，哪些哪些是不是不善的，我不说他是想加持加不上啊，龙天善神想拥护啊，不行，你有障碍啊，平常是自己设立的啊，自己障碍自己，如果这个通通都没有了，跟诸佛如来一起通了，没有障碍啊，龙天善神才会拥护你像这些事情我们应当真正好好去想想，在理上讲的是明了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不生不灭啊，是我们自信 所现的境界相，这是智慧啊！般若智慧，你明了了，晓得事实真相，整个宇宙这些现象是什么呢？我们讲的太多了啊，是错误的，不实在的，相似相续的抽象概念，这要懂啊。那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东西放下，去回归自性，回复什么呀？佛家讲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啊，这三把刀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三把刀啊，这三把刀不伤害别人，伤害自己啊，可以说对别人从来没有伤害过。啊，完全害了自己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学菩萨的清净心，学菩萨的平等心。